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

行车的过程当中，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将车载广播长期锁定在品费1033，相信好音乐一定会给你提神醒脑。 单调的问号，无言的拥抱，苍白的面条，少了调味料，你竟然还觉得骄傲，自以为你值得依靠。 你是要走一个你一定是那一套，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我那么精准，太太容易蠢，想逃想逃， 哎别闹， 别闹，别闹，说好的那一瞬别人疯掉疯掉， 心情好 别闹，怎么都是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，偶尔拍个照只为了炫耀，车都没停好，提醒我要撒娇，约个会剧情全都知道，气氛冷到爆，脸上花三条， 你是要走一点，你一定是那一套，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这么精准，看着让我一拳想逃想逃， 别吵 我要走远，说好的那一瞬别疯掉疯掉， 心情好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， 你是要走一点，你一定是那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我不要 这么精准，想逃想逃， 别闹 别闹，说好的那一瞬别疯掉疯掉， 心情好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。 知道吗？其实爱情和人品呢是没有多大关系的。我从前呢身边有一个女同事跟我说，她特别喜欢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杨康，不喜欢郭靖。我就很惊奇，难道她真的是爱坏恨好吗？后来想想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杨康认贼作父，卖国求荣是不对，可是他对爱情却很执着。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享有呢？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古惑仔也会有古惑仔的爱情，不是吗？ 缘分让你我擦肩。没开口却有感觉，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，寂寞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，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，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

做深深的功课，你们享受一个人寂寞， 快点留给我吧。 就一起在沙发上赖着，我们决定给爱放把火，推翻爱情无聊的规则。你说你早年红楼梦里女神一百多，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。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 有时候会觉得爱情正是一个将一对陌生人变成情侣，又将一对情侣变成陌生人的游戏。亲密性是永远不要栽培你所爱的男人或者是女人，因为你把他栽培得太好，结果只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他从此看不起你，第二个就是他给别人给偷走了。 如果不再有任何交集，爱情只是沉溺。I love you baby， 我不要你困在我这里，你勉强给我一个微笑，不敢看我眼睛，别说上难听，你真的不必这样。 Baby, please, please,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. I'm pretty and too much in love. 我可以硬挺挺的每天都是星期天，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什么才最需要，别再寂寞的拥抱。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，所以说你做过最任性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？当初是什么促使你做了这件事儿？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做过最任性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？当初是什么促使你做了这件事儿呢？ 我听见寒风扰乱了夜落，在寂寞阴暗中执着的相拥。我听见孤单在阴冷的夜晚，是被热刺痛戳起着的胸膛。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，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，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换来格外的凄凉。从来是撩动过往的忧伤，像情歌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吧，如梦如幻。我听见拒绝又嘲笑了谎言，我只是很梦想这心人的伤。我听见孤单在阴冷的夜晚，是被爱刺痛戳起着了 胸膛。我是失眠上了锁的一扇窗，趁寒风来来去去断不上，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看来格外的凄凉。风来时撩拨过往的忧伤，伤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吧，如梦如幻。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，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，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看来可撩拨过往的忧伤，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吧，如梦如幻。我听见雨夜又敲响了黑夜，我只是寒冬向着心扉的窗，我只是寒冬向着心扉的窗。

走，我坐着，女人怎么为他做晚饭，没有你不习惯，没有你也亲密了，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，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，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， 思念的旺季，霓虹扫过喧哗的街，把快乐赶得好远。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，只能独自倾